大家好，大飞看天啊！哇，大大声啊！头先咧就录完一节，又再录一节，咁啊，事隔咗三个钟，就唔系五个钟，就再录第三节，唔知有冇第四节。其实咧，做时事节目咧，系要一个全职或者好得闲嘅人先做到嘅。咁我哋呢啲即系难做，咁但系咧难做都要做，因为咧。冇办法，咁我希望咧要揾到揾阿 Alex 啦，同阿 Alex 合作做大飞看天啊！因为寻晚咧同阿 Alex 食饭，咁啊真系相当有料啊！就系唔系我哋所可以媲美嘅啊，好似个字典咁啊，中美形势啊，讨论啊，咁啊倾咗个夜晚，好开心。咁啊今晚又唔知收工收几点咯，咁尽力啦。咁高雄休息完之后，今日啊，寻日同今日老虎打死两只。正式讲，梁振英 UGL 事件甩身，几日嘅新闻，而家讲都冇办法，因为星期二啦，其实大飞按天啊，应该不停咁做啦。咁诶，点解讲佢甩身呢？因为郑若骅，我哋律政司唔检控。呢单嘢有四年啦，廉署查咗四年，交俾律政司，律政司话证据不足放生佢，亦都将呢段时间即系话咧，我成日有句口头禅讲以拖代变，香港政府同律政司咧成功咗，而咧律师就惨啦，因为梁振英唔使再发律师信咯，哇几多律师冇嘢捞啊，大佬不停地啦，你一讲，俾封律师信佢。你再讲，俾封律师信你。第三，俾封律师信佢，系咪啊？当然啦，佢唔系有老友啊嘛，佢真金白银揾律师去告你哋，唔知成唔成就恐吓所有嘅人。咁但系卒之甩身，唔理佢 UGL 有冇收受利益，或者佢收咗钱唔做嘢，佢冇申报，冇申报就成为行为不当，唔系你收咗钱，究竟？有冇做嘢，而系你冇申报就系、是、行为不当。虽然你呢份合约喺你当选前特首嘅时候签，但系人哋俾钱你找数嘅时候，你根本上已经成为特首。呢、这个先就系重点问题。咁英国佬搞你唔掂，澳洲佬唔知仲有冇得搞，香港行人止步。呢次放生佢，第一等于放生咗周浩鼎，因为当时佢干扰立法局，就叫周浩鼎同佢讲好说话，详情可以睇返之前。而梁振英可以走得甩，俾我预计之中，其实系唔系我预计之中囉。但系呢喺呢件事里面呢，其实就系唔系林郑要放生佢囉，系中央要放生佢囉。呢、这个先就系事实囉。林郑呢个人啊，点会放生你啊？因为你阻住佢，分分钟呢仲要俾你中联办做势，话你查戒出嚟算，当然冇机会啦。可能呢交换佢，你唔好搞啦。中央啊，唔好搞啦。话晒都系国家领导人拉咁多人够啦。啊，令到呢香港嘅港独抬头，港独之父梁振英，语言艺术专家，因为语言艺术呢个名词就系专为梁振英而创嘅。除咗佢之后之外，冇人可以匹配到呢四个字。哇，真系金牌要摆喺金牌怪度。语言艺术之父，哇，光宗耀祖，天下为公，我哋。民主党啊，公民党啊，继续死缠烂打，但我见唔到你哋有乜嘢可以做得到咯。咁一个人佢做坏事，我以前呢啲人成日同我讲，我最近同个拍档同我讲呢，天理循环，缘木死，你睇下佢一抵死呢，风光大壮，高龄九十，你同我今日仲营营役役为两餐。是吗？好似梁振英一世都冇諗过选特首嘅，卒之选特首挨咗上去四年落嚟，跟住做国家领导人，指点江山，同阿董建华一样。但係 你就可以睇到係中央放生咗佢。因为以佢嘅性格，如果係林郑放生佢，佢而家出嚟摆到个样大支嘢过我啦。点解冇啊？冇啊，係因为中央放生你。放生你嘅交换条件就係你收声。因为你讲得太多啦。啊，亦都唔係淨係叫梁振英收声，而係梁振英整个体系全部收声。所以以梁振英呢啲咁嘅性格啊，共产党啊传统啊，总唔知与人斗与天斗，其乐无穷。而家佢竟然系冇事，放生咗佢。哇！头条新闻啊，佢自己啊俾钱买广告啊，各大报章啊，啊揾埋何柱国啊，揾埋东方马一齐喺度登啦。话你诬蔑佢啦，事实证明啦，证据不足啦。你睇下民建联同工联会建制派喺呢件事上，因为周浩鼎嘅关系，全部低调。而梁振英好似忍咗刑咁。呢个系咪梁振英689嘅风格？当然唔系啦。点解可以令佢收声？林郑一定做唔到。能够令佢收声嘅，只有共产党。所以有阵时你都唔佩服，唔能够唔佩服共产党。喺呢件事上，曾荫权就坐咗冤枉监。同一个道理，同一个脉络，贪小便宜啫。是吗？他有俾钱添。但是告他这个行为不当罪，他就入了。然后利益的大把，收受利益的更多。我不讲他阴谋论，话他礼顿啊，UGL 啊，第附属的礼顿啊，在香港啊做晒所有的基建啊，其实不嬲都是礼顿金门争的啦。我哋唔讲呢啲，就係讲而家事实佢摆喺台面，就係、是、行为不当。喺呢个证据确凿，你唔好讲佢，哎呀其他唔好转移视线，就係、是、一点。就係、是、佢收咗钱唔提供服务。呢一点佢冇申报，就係、是、行为不当。廉署係拉得人所得㗎啦。但係始终都是港独之父，港独由他催生、啊、为香港为大陆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因为他将整个用港独将整个香港所有的民主派阵营全部打散了，打瓜了，现在连唯一的反对势力都没有。萧若元先生讲得对，好心灰心死、啊、这个难怪的。在这件事上，民主派天下为公，还想办法扭转局势，当然你已经是弱势了，还怎样可以扭转？如果这件事是四年前发生，雨伞运动期间你还有机会，而一个雨伞运动，你看到香港整个反对派阵营，本土派啊，港独派啊，是吧，民族派啊，泛民啊，激进民民主激进派啊，无意再插佢哋咯。有时做节目偏言隻语会讲起佢哋，但係呢我唔同立场啦，唔同其他网台啦，或者盲乱咁支持佢哋啦。是不是跟住转头讲后悔啦，哎我盲目支持佢，哎佢要一定要选李作人，跟住转头其实佢李作人都系扑街喎，我唔会。但系呢始终大家都系争取民主嘅路上里面，我即系话到口边我留半句，对建制派即系民建联工联会呢啲咁嘅扑街，你告我都系咁话啦，系咪中联办建制派，你睇下嗰个叫做叶刘淑仪啊，甚至嗰个陆俊雄，全部用緊 iPhone 啊，各样嘢电脑笔记本，一个屈美十买华为俾助理用啦、啊。係咪呀，人唔可以盲目到咁样，我哋系 崇优啊，崇尚一个优质生活。我哋俾呢个钱，我哋得到我哋想要嘅嘢，而呢样嘢系值，而个品牌价值就喺呢一度，同爱国爱港完全冇关系，唔好将任何嘅嘢拉上嚟。何况你哋呢啲人咁样做，当然啦，共产党唔介意你哋丑态百出，系嘛？最紧要就系你能够帮我打倒敌人，而梁振英系真真正正消灭整个泛民本土派嘅大功臣嚟。讲到呢度，拜拜。